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 你好，我是龚恩学。今天我们接着上一讲，继续用编译器的前端技术来做实际应用，来设计一个报表工具。众所周知啊，很多软件都需要面对开发者，甚至最终用户提供自定义功能。在开篇词里，我提到自己曾经做过工作流软件和电子表单软件，他们都需要提供自定义功能。报表软件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每个应用系统中，我们对数据的处理大致会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线交易，叫做 OLTP, 比如说网上下订单。一类是在线分析，叫做 OLAP, 它是对应用中积累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利用。而报表工具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数据分析和利用的工具。本节课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通用的报表工具，需要用到哪些编译技术，又该怎样去实现。先来看看报表工具所需要的编译技术。如果要做一个报表软件，我们要想清楚软件面对的用户是谁。有一类报表工具面对的用户是程序员，那么这种软件呢，可以暴露更多的技术细节。比如如果报表要从数据库获取数据，你可以写一个 SQL 语句作为数据源。还有一类软件是给业务级的用户使用的，很多 BI 软件包都是这种类型，带有 IT 背景的顾问给用户做一些基础配置，然后用户就可以用这个软件包了。 Excel 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报表工具， IT 人员建立 Excel 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剩下的就是业务人员自己去操作了。这些业务人员可以采用一个图形化的界面来设计报表，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我们来看看几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计算字段。计算字段的意思是原始数据里没有这个数据，我们需要基于原始数据通过一个自定义的公式来把它计算出来。比如在某个 CRM 系统中保存的销售数据，我们有每个部门的总销售额，也有每个部门的人数，要想在报表中展示每个部门的人均销售额，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计算公式功能。计算公式是人均销售额等于部门销售额除以部门人数。从文稿中的这张图里，你能看到相应的结果。比如电话销售部门的人数是 10, 销售额是 2345, 那么人均销售额就是 234.5。 进一步我们可以在计算字段中支持函数，比如我们可以把每个部门按照人均销售额排名次，这样可以用一个函数来进行计算，也就是 rank 人均销售额。其中 rank 就是排名次的意思，其他的统计函数还包括 min 求最小值， max 求最大值， average 求平均值， sum 求和。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函数，比如 running sum 是求累计汇总值， running average 是求累计平均值。这些有意思的函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明细性的报表都是逐行显示的，累计汇总值和累计平均值就是累计到当前行的计算结果。当然了，我们还可以支持更多的函数，比如当前日期、当前页数等等。更有意思的是，上述字段也好，函数也好，都可以用来组合成计算字段的公式。你可以看看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内容，部门销售额除以 sum 部门销售额，也就是本部门的销售额在全部销售额的占比， max 部门销售额减部门销售额，就是本部门销售额与最高部门的差距， max 部门销售额除以部门人数减部门销售额除以部门人数，就是本部门的人均销售额与最高的那个部门的差。怎么样，是不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呢？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在报表中用到普通字段和各种各样的计算公式。那么我们如何用这样的字段和公式来定义一张报表呢？假设我们的报表是一行一行的展现数据，也就是最简单的那种，那我们将报表的定义做成一个 XML 文件，可能是文稿中这段代码的样子，它定义了表格中每一列的标题和所采用的字段或公式。这个报表定义文件还是蛮简单的，它主要表达的是数据逻辑，忽略了表现层的信息。如果我们又想优先表达表现层的信息，例如字体大小、界面布局等，可以采取 HTML 模板的方式来定义报表， 其实就是在一个 HTML 中嵌入了公式。如果你观察了这样的 HTML 模板，肯定会觉得它看上去很熟悉。其实在很多语言里，比如 PHP 都提供模板引擎功能，实现界面设计和拥有代码的分离。这样一个模板可以直接解释执行，或者先翻译成 PHP 或 Java 代码然后再执行。只要运用我们学到的编译技术，这些都可以实现。我想你应该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模板文件其实就是一个特定领域语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DSL。 DSL 可以屏蔽掉实现细节，让我们专注于领域问题。像上面这样的 DSL， 哪怕没有技术背景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迅速的编写出来。而这个简单的报表在报表设计界面上可能是文稿中的样子。分析完如何设计报表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定义报表所需要的公式规则。我们设计了 playReport.g4 规则文件，这里面的很多规则是把 playScript.g4 里面的规则拿出来改一改用的。这里面其实就是用了表达式的语法，包括支持加减乘除等各种运算，用来书写公式。我们还特意支持 function call 功能，也就是能够调用函数，因为我们内部实现了很多内置函数，比如求最大值、平均值等，可以在公式里调用这些函数。现在呢，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最简单的报表定义，接下来就一起实现一个简单的报表引擎，这样就能生成实际报表了。报表引擎的工作是要根据报表的定义和数据源中的数据生成最好报表的呈现格式。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步。第一步，解析报表的定义。我们首先要把报表定义形成 Java 对象，这里只是简单的生成了一个测试用的报表模板。第二步，从数据源获取数据。我们设计了一个 tabular data lake， 用来保存类似数据库表那样的数据。第三步，实现一个 field evaluate lake， 能够在运行时对字段和公式进行计算。这个 lake 是 playScript 中 AST evaluate lake 的简化版。我们甚至连语义分析都简化了，数据类型信息作为 S 属性，在求值的同时自己向上进行类型推导。当然，如果做得完善一点，我们还需要多做一点语义分析，比如公式里的字段是不是数据源中能够提供的，这时候需要用到报表数据的源数据。最后一步，渲染报表。我们要把上面几个功能组合在一起，对于每一行每一列求值获得最后的报表输出。主控程序我放在了文稿中，用一个示例报表模板和报表数据来生成报表。 render report 的方法用来渲染报表，它会调用解析器和报表数据的计算器。你可以看看程序运行的结果，它首先打印输出了每个公式的解析结果，也就是 AST， 然后输出报表。你可以看到报表工具准确地计算出了计算字段的数据。接下来我再讲一讲报表数据计算的细节。如果你看一看 field evaluate.java 这个类，就会发现我实际上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向量数据的计算器。在计算机科学里面，向量是数据的有序列表，可以看作是一个数组，相对应的标量只是一个单独的数据。运用向量计算，我们在计算人均销售额的时候，会把销售额和人数作为两个向量，每个向量都有五个数据，把这两个向量相除，会得到第三个向量，就是人均销售额。这样就不需要为每行数据运行一次计算器，就会提高性能，也会简化程序。其实这个向量计算器还能够把向量和标量做混合运算，因为我们的报表里有时候确实会用到标量，比如对销售额求最大值 max sales amount 就是一个标量。如果计算销售额与最大销售额的差距啊，也就是 max sales amount 减 sales amount， 就是标量和向量的混合运算，返回结果是一个向量。 tabular data.java 这个类是用来做报表数据的存储的，我简单的用了一个 map， 把字段的名称对应到了一个向量或标量上，其中字段的名称可以是公式。在报表数据计算过程中，我们还做了一个优化，公式计算的中间结果会被保存起来，如果下一个公式刚好用到这个数据可以复用。比如在计算 rank 销售额除以人数这个公式的时候，它会查一下括号中的销售额除以人数这个子公式的值 是不是以前已经计算过，如果计算过就复用，否则就计算一下，并且把这个终结结果也存起来。我们把这个报表再复杂化一点，形成一个新的报表模板。这个报表模板用到了好几个函数，包括排序、汇总值、累计汇总值和最大值，并通过公式定义出一些相对复杂的计算字段，包括最高销售额、销售额的差距、销售额排序、人均销售额排序、销售额累计汇总、部门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的占比等等。最后释出的报表截屏我也放在文稿中了，怎么样，看起来功能还是挺强的吧。当然了，这个程序只是拿很短的时间写的一个 demo， 如果要变成一个成熟的产品，还要在很多地方做工作，比如可以把字段名称用中文显示，这样更便于非技术人员使用。除了支持行业报表，还要支持交叉表，用于统计分析，支持多维数据计算。在报表工具中，编译技术除了用来做字段的计算，还可以用于其他功能，比如条件格式。我们可以在人均销售额低于某个数值时，给这行显示成红色，其中的判断条件也是一个公式。甚至你还可以为报表工具添加自定义公式功能。我们给用户提供脚本功能，用户可以自己做一个函数，实现某个领域的一个专业功能。我十分建议你在这个示例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看看能否做出一些让自己惊喜的功能。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们做了一个示例性的报表工具，你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像报表工具这样的软件，如果有编译技术的支持，真的可以做得很灵活，很强大。你完全可以借鉴本节课的思路，去尝试做一下其他需要自定义功能的软件工具或产品。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编译技术可以跟某个应用领域结合在一起，内置在产品中，同时形成领域的 DSL， 如报表的模板文件。这样，我们就相当于赋予了普通用户在某个领域内的编程能力。比如，用户只需要编写一个报表模板，就可以生成报表了。了解这些内容之后，我来带你回顾一下，这个应用是怎么运用编译器前端技术的。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都很简单，我们就是简单的运用了表达式和函数调用的功能。而语义分析除了需要检查类型以外，还要检查所用到的字段和函数是否合法，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引用消解。而且这个例子中运算的含义是向量运算，同样是加减乘除，每个操作都会处理一组数据，这也是一种语义上的区别。我希望在学习了这两节课之后，你能对如何在某个应用领域应用编译技术有更直观的了解，甚至有了很多的启发。接下来是思考时间，你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是否发现有哪些需要用户自定义功能的需求，你又是怎么实现这些需求的，编译技术会不会在这些地方帮到你，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发现。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欢迎你将它分享给